随着乳品替代饮料的流行，美国乳制品消费一直呈下降趋势。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30年前美国人每年平均消费约250磅，约合113公斤的牛奶，但是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49磅，约合67.5公斤。市场研究咨询公司伊敏特的报告称，未来5年乳品替代饮料将占据乳品市场的20%左右。 Non-dairy milk is better for you. You're not absorbing all the fat from other animals. I drink non-dairy because when I drink milk, I get like pimples on my face. 行业专家表示，年轻的消费者以及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更倾向于购买乳品替代饮料，这可能将会给传统乳制品公司带来更多不利影响。乳制品行业也一直在反击。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家牛奶生产者联合会呼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重新审查乳品替代市场的标签，以及对奶和奶酪等字样的使用情况。研究人员表示，尽管乳制品将继续主导美国超市的货架，但是乳品替代产品正在撼动整个乳制品行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99重阳节，下面呢要给您讲述一位90岁的俄罗斯老奶奶年过九旬独自走天涯的精彩故事。这位老奶奶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克拉斯诺亚尔克斯市，她酷爱旅行。她说，80岁后生活才刚刚开始，90岁了我还要走世界。如今她已经绕着地球走了大半圈，但还不想就此止步。好，一起来听她的故事，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 90岁的叶琳娜·叶尔霍娃如此的坚信，这位来自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老奶奶酷爱旅行，朋友和亲属都将她爱称为列娜奶奶。她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界，但是还不想就此止步。那个紧凑的带轮箱子和永不消失的激情伴随着她体验各种新的印象，从越南到德国一路前行。 叶莲娜个头不高，一双筋骨劳累的手和写满了皱纹的脸，厚厚的眼镜背后是一双活灵灵的眼睛。她的两室住宅不大，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市中心，干净整洁。尽管列娜奶奶已经独居了多年，但是她依然自己处理家务。细细观察这位老人，你就会非常惊叹，惊叹于她不仅能够活到暮年，而且在90岁的年纪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冀。正如老奶奶自己所言，要充满激情的生活。现在她感到遗憾的是没能在年轻时旅行，那时过于忙碌，没有这样的可能。 也许没有人像我这样苦过。我1927年出生，3岁时成为了孤儿，妈妈在生二胎时去世了，爸爸很快去了城市，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被交给了75岁的爷爷，但是当整个农村都在饥饿时，他又能怎样抚养我呢？童年时我吃过草，吃过断树的叶子，也吃过烂土豆。一年冬天，我险些被在村边寻找食物的狼撕裂，爷爷相当费力地将他们赶走，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 上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这位乡村女孩靠着爷爷自学文化，后来也没能在学校毕业。1941年法西斯战争爆发了，14岁的叶莲娜·叶尔霍娃到集体农庄工作。那些半大的孩子和成年人一样，耕地、种地、收庄稼和碾米。战后又开始重新恢复工业。叶莲娜·叶尔霍娃热火朝天地参加建设工作。她曾在阿斯特拉罕河港用手推车运送鱼和盐。